你好，本周做客大咖对话的是积梦智能创始人兼 CEO 谢梦君，他也是 TGO 上海分会会长。谢梦君是知名购语言专家 GoForChina 创始人，著名开源框架 BGo 开发者，畅销书 GoWeb 编程作者，曾就职于 Apple 盛大云。本周我们跟他聊了聊技术人打造个人影响力那些事儿。极客时间问，从您的经验来看，技术人该如何建立自己的个人品牌和影响力呢？谢梦君回答，对于技术人来讲，良好的个人品牌是非常重要的，它体现了你在别人心目中的价值、能力以及作用，是你职业生涯中的第二个自我，它影响着别人对你的看法，也能把别人对你的看法变成机会。回到如何打造个人品牌，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出发，第一是个人核心技能的打造，第二是打造自己的独特性，第三是找平台加建立圈子。一、个人核心技能的打造。个人核心技能是指你在某一个领域是否足够精专，是否具备足够的核心竞争力，最直接体现在你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的不可替代性程度。你的不可替代性越强，就说明你越有核心竞争力，反之亦然。进阶则体现在你在公司或是这个领域中的话语权及权威性。具体打造的话，我们可以从聚焦和开阔眼界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是聚焦，一定要发现并聚焦到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然后专注这个领域，不断精进和优化自己的能力，成为该领域的专家。以Go语言为例， Go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领域，所以你需要聚焦到更小的技术方向上，比如专攻Go中的 API 这一技术点，然后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深挖，在这个具体方向上做到最好，同时积极参与社区，逐渐成为这方面有话语权的专家。其次是开阔眼界，如果专注在一个领域或平台太久，你会发现自己的思路格局都会受到限制，这个时候就必须向外探索，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行业的整体情况，看看其他大牛的实践是怎样的，吸收其中的精华，再找到自己的差距，回来后再快速的聚焦专注到自己的主攻方向，不断的精进，再外化，这样内外兼攻，快速打磨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二、打造自己的独特性。除了技术功底扎实外，如果想打造个人品牌，就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个人特色，打造自己的独特性。而独特性一般由核心技能之外的多样化技能构成，比如你是程序员里最会演讲的，最会写文章的，最会做 PPT 的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标签。这样如果公司有一个去知名技术大会分享的机会，你就可能是领导第一个想到的人。当然我常开玩笑说我是购员界里面最帅的，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标签，能让大家一下子就记住我。除了多样化的技能之外，还可以多发展一些兴趣爱好，积攒几个真正拿得出手的，比如你摄影很厉害，踢球很厉害，跑马拉松很厉害等等，这些都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标签。被打上的标签越独特，就越能让人记住，就越能加强个人品牌。三、找平台加建立圈子。很多技术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有点内向，不爱交流。我一直很建议技术人们多出来分享，分享的好处有很多。首先，很多东西你以为已经弄明白了，其实不然。出来分享有助于你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真正理清楚、讲清楚，这是非常重要的。其次，你分享之后，别人才能给你反馈，有正向有反向，你才可能意识到自己之前走入了一些误区，也能认识到自己和行业真正顶尖水平之间的差距。最后，通过分享，别人才有可能认识你，这是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是一个树立自己形象的机会。因此要想让自己的个人品牌足够大，就一定要出来分享，而且要选择一些优秀的平台，比如极客帮举办的 InfoQ 等大会就是不错的选择。我们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圈子，比如我通过 GoCN 社区的打造， GoCN 每日新闻的更新， GoForChina 大会，各地的 Meetup 等活动的举办等，成功的推动了国内Go语言社区的发展。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国内购语员的圈子基本就是我一手搭建起来的，选择购语员的技术人大多都会认识我。极客时间问，以您的经验，程序员该如何提升自我呢？能否给出一些建议呢？谢梦君回答，这个话题其实很大，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坚持坚持再坚持。以我做购语员社区为例，到现在我已经坚持了六七年了，而且还在继续坚持下去。我之前写过一本书GoWeb 编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儿子刚出生，每天回到家跟儿子互动完之后就差不多已经是九点十点了，但我会从十点开始写文章，一直写到十二点睡觉，这样的生活我坚持了大概一年多，直到写完这本书。包括我之前写的 BGo 框架也是一直坚持了六年多，直到现在。还有一个例子， 之前我每天都会把自己看到的购物园相关的新闻知识整理成类似每日新闻形式的内容，然后发到社区中，一直坚持了3个多月。最后，这个内容演变成了现在的GoCN每日新闻专栏。刚开始还有人觉得这是不是我拿爬虫爬的内容，其实不是，这是我坚持把自己每天看的内容整理之后分享给大家而已。我一直觉得，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功，最主要的就是两点。第一是充分利用好自己的时间，包括业余时间。第二就是坚持，坚持做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事情。就像我们写公众号，写一篇文章爆红是眼球，不是品牌。写100篇文章，偏偏有人看是积累，也不是品牌。但是每年写100篇文章，坚持了7年，提起某个领域，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你，这才是品牌。极客时间问，您一直在积极参与开源，那您怎么看待技术人完成业务和参与开源项目之间的平衡呢？谢孟军回答，这是个好问题，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是怎么做的吧。我做 BGo 这个框架的时候还在盛大，当时我已经在用 Go 语言写很多小系统去完成各种业务功能，但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共性的问题，我一直在写很多重复的代码，我就想着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共性的问题抽取提炼出来，然后我就这么做了，并把它开源了。这就是 BGo 最早的一个版本，它是从业务中诞生的。后来我加入了苹果，虽然负责的业务方向有了调整，但我还是会把 BGo 中相关的有价值的部分应用到业务中去，加快业务的发展速度。可以看到，这个开源项目是对我负责的业务有帮助的，所以我基本是把业余时间铺在开源项目上面，然后工作时间的话，把项目中有价值的、能起到作用的部分应用到自己的业务中，两者相辅相成，这样把握两者之间的平衡